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英国的 Vampire Squid Productions 公司为我们创作，由海豚传媒编译。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海底小纵队》。海底小纵队与海牛。这天，站在灯笼鱼艇上的巴克队长听到了达西西的呼叫。报告队长，报告队长，目前大风暴正在逼近，还有很强的闪电。正说着，一道闪电伴随着雷声出现在了海面上。达西西身旁的谢灵通补充道，闪电击中海洋的时候，被击中的海面附近的水都会通电的。是啊，所以就算没有直接被击中，也有可能会触电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巴克队长知道了。 好的好的，谢谢提醒，我现在马上出发去深海水域。通话结束。 说着，巴克队长驾驶灯笼鱼艇潜入了海底。这时雷声越来越大，闪电不断地击中海面。突然，潜行在海底的灯笼鱼艇剧烈地摇摆了几下，原来是舰艇被一道闪电击中了。队长想要通过操纵杆稳住舰艇，可是这真是太难了。他继续前进，不一会儿遇到了一群海牛。巴克队长尝试稳住舰艇避开海牛，可是灯笼鱼艇仍然不受控制，队长只能选择紧急着陆。可舰艇马上就要撞到岩石了，为了避开岩石，巴克队长只好先从舰艇中游了出来。而灯笼鱼艇真的撞上了岩石，然后也停了下来。巴克队长想站起来，可他发现自己的右手被一只大砗磲给夹住了。队长拼命地把右手往外拉，可是根本拉不动啊。这时候闪电变得更加强烈了。哦，这群海牛会有危险的。他只好启动了章鱼警报，通知海底小纵队，成员们都聚集在了基地总部。巴克队长告诉大家，雷暴正朝着海牛群的方向袭来，我想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地点。虽然巴克队长被困住了，可是他仍然会指挥着海底小纵队的行动。接着，达西西打开了显示屏，向队长汇报说，雷暴前进的速度正在加快，队长。巴克队长请他继续追踪雷暴，并且让大家把海牛带到深海区域去。这时候，谢灵通补充道， 海牛们需要呼吸空气，他们在水底下待几分钟，就必须到海面上呼吸一次。 张教授说， 哦，是的，那么我们得把海牛转移到一个他们能够呼吸的地方去。 巴克队长说， 那么我们最好把他们带到……哎呦！ 巴克队长说了一半，突然叫了一声，原来一只水母经过他的身边，蛰了他一下。呱唧没听明白。 哦，队长，您说把海牛带到 AU 是哪儿啊？ 我要说的是，得把这些海牛转移到章鱼堡。现在，请大家快速行动吧。 海底小纵队立刻驾驶着潜艇出发了。很快，他们到达了海牛所在的地方。巴克队长命令大家赶紧行动。接着，他又呼叫小萝卜： 海牛们现在需要一些吃的，尽量多采集一些海草回来，然后带到发射台去。 要知道，海牛们可是素食主义者，不吃肉。正说着，突然有一群梭鱼从巴克队长上方经过。 这些梭鱼的肚子饿着呢， 巴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藏起来。危险的风暴就要来了，呱唧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赶紧爬上舰艇，也带着海牛们到章鱼堡去。可是海牛游动的速度非常慢，他们总是不着急，而且脾气总是那么温和从容。呱唧担心，就凭海牛这样的速度很难躲避雷电，他赶紧呼叫巴克队长。巴克队长躲在车渠的后面，让他们把海牛组织起来排好队，一个接一个的都到舰艇上去。这时候梭鱼游来游去的，太危险了，巴克队长只好马上结束通话。可是那群梭鱼已经注意到了闪闪发亮的章鱼罗盘，他们开始到处搜寻。闪电越来越近了，为了尽快脱离危险，兔兔兔马上把海牛组织起来，并且让他们按照顺序上了不同的舰艇。可是海牛的数量太多，舰艇的位置又不够，最后只剩下了一头海牛，实在上不了舰艇了。海底小纵队决定先送其他海牛回去，过一会儿再来接它。安抚好这头大海牛之后，大家就驾驶着潜艇向章鱼堡驶去。到了章鱼堡，饥饿的海牛们马上吃了植物鱼们准备的新鲜海草。这时候，梭鱼还在追着巴克队长，把他逼到了岩石的边缘。巴克队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他低头一看，发现了下方有只蓝鲸。没办法，他带着大车渠跳下了岩石，落在了蓝鲸的背上。皮医生还不知道巴克队长现在正在危险当中，他通过对讲器向巴克队长汇报海牛的情况。巴克队长一边翻着跟头一边说， 哦，干得漂亮，皮医生，太棒了。 达西西看到屏幕上显示闪电已经到达最后一只海牛的上方了，他赶紧告诉大家。皮医生和呱唧听了都很着急，他们很担心来不及救海牛了。巴克队长命令他们驾驶魔鬼鱼艇和蓝鲸艇立刻出发，去把最后一只海牛救过来。突然，那只蓝鲸把巴克队长和大车渠从背上甩了下来，这一甩让巴克队长落到了一艘破旧的沉船上。此时他的身上响起了警报声，嘟嘟嘟嘟嘟嘟，队长这才发现自己的氧气罐要空了，他在水底下待不了多长时间了。 轰隆轰隆，咔嚓， 闪电和雷声 环绕在最后一只海牛的上方，它有点惊慌，有点害怕。可幸运的是，皮医生和呱唧分别驾驶着魔鬼鱼艇和蓝鲸艇出现了。呱唧赶紧联系巴克队长，队长指挥说， 现在把魔鬼鱼艇翻个个，打开挡风玻璃，这样海牛就可以呼吸了，然后用蓝鲸艇把魔鬼鱼艇拖到深海中，远离闪电。 啊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。皮医生和呱唧赶紧开始了营救行动。可这时候警报声又响了，巴克队长心想，我必须得在氧气耗尽之前把我的手从车渠里拿出来。巴克队长四处看了看，发现远处有一块木板，他用力地往前挪，用那只没被夹住的手抓住木板，放进了车渠的壳里，准备把车渠撬开。而此时呱唧和皮医生按照巴克队长的方法，把海牛的头放到了倒扣的魔鬼鱼艇里，这样海牛能够呼吸了。他们就坐上蓝鲸艇，带着魔鬼鱼艇向章鱼堡驶去。巴克队长终于撬开了车渠，把手拿出来了。队长离开海底，朝呱唧他们追了过去。经过蓝鲸艇的时候，呱唧看到了队长。 哦，队长，队长，你还好吗？ 队长憋着一口气，朝魔鬼鱼艇游过去。原来他的氧气已经用光了。巴克队长和海牛一样，潜到了倒扣着的魔鬼鱼艇中。 啊，终于，终于到了。我很好，我很好。 他问身边的海牛， 你好吗？ 海牛点了点头。达西西通过屏幕显示向巴克队长汇报， 报告队长，雷暴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安全了。 哦，谢谢，谢谢达西西，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让海牛们回家了。兔兔兔，打开章鱼堡的舱门吧。 章鱼堡的舱门打开了，海牛们从章鱼堡里游了出去，跟大家告别。领头的大海牛高兴地说， 嗨，来呀朋友们，我们去呼吸点新鲜的空气吧。 他们浮出了水面，巴克队长也跟海牛们一起浮出来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 干得漂亮，大家伙。 大家都在问队长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巴克队长告诉大家， 我先是被雷电击中，然后被车渠夹住，再被水母蛰，又被梭鱼袭击，跳上了蓝鲸的背逃跑，可是掉进了一艘沉船里，甩掉了车渠，耗尽了我的氧气。不过最后瞧，我找到了你们。 哇，真没想到巴克队长竟然经过了这么传奇的经历。所有的队员听了都发出了惊呼的声音。不过还好，这一次海牛救援的行动圆满成功了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碰见熊伯伯了。 你碰见熊伯伯了？ 啊，是的。 你没有从他那儿买东西吧？ 没有。 你没有把咱们家坏掉的东西放到他那儿修理吧？ 没有。但是我听了一个， 你没有给他买火车票吧？ 哎呀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听到他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 什么故事？ 他说， 欢迎光临。 你猜，进他的小卖部的是谁？ 是谁？ 新来的青蛙奶奶。 咱们小区里的青蛙奶奶。 是的。 哎呀，青蛙奶奶到他那儿去干什么？ 你说之前青蛙奶奶不是很爱聊天吗？ 哎呀，青蛙奶奶是咱们小区居委会新来的管理员吗？ 啊，是的，是的。 她的工作就是谁有问题找她，她就跟谁聊天吗？ 是的。 你千万不要去找他聊天。 我没有，他天天聊，天天说啊，天天跟不同的人说。哎呀，于是嗓子不舒服了。 嗓子哑了？ 啊，对。 青蛙奶奶的嗓子哑了。 是，然后他就到熊伯伯小卖部那儿去买这个治嗓子的含片。 金嗓子喉宝？ 啊，是的，什么什么喉宝，什么 神狐片儿？ 啊，是那种东西。 咽喉片儿。 然后熊伯伯给他个什么你猜？ 给他个什么？ 打字机。 熊伯伯的商店里向来都不会卖什么有用的东西。 嗯， 青蛙奶奶的嗓子哑了，熊伯伯卖给他打字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是这样的，虽然青蛙奶奶的嗓子哑了，但是青蛙奶奶还是跟熊伯伯努力的去说话。 谁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呀？ 把熊伯伯吵的呀，烦的呀。于是熊伯伯说， 来，我免费给你一台打字机，你到外面想说什么打出来吧。 哦，怪不得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在幸福小区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。 哦， 说青蛙奶奶要出版一本20万字的新书。他一天就写了这么多？ 天哪， 天哪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放学回家之后，呱呱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如果我考全班第一名，你会怎么样？ 爸爸回答，呵呵呵，那我真要高兴死了啊。 爸爸，不要担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来看我的卷子，不及格。 那是在几年之前，呱呱的妈妈每次下班回来的路上都会路过一个大企业的烟囱，弄得人啊灰头土脸的。这天呢，呱呱的妈妈刚到家，她就抱怨说，哎呀，这工厂大烟囱真讨厌啊，整天冒黑烟，呵，呛得我嗓子都不舒服了。呱呱听见了，跑过来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不要紧，我给您拿爸爸的戒烟糖去。 家长对孩子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呢，有一些家长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特别不注意。就比如说，有一天一个孩子写了一篇文章，他问他的爸爸， 爸爸，我的这篇稿子往哪里投？ 爸爸的回答是，往钱多的地方投稿。这个小朋友也不甘示弱，马上反问爸爸说， 中国人民银行行吗？ 周末，爸爸带着呱呱气喘吁吁地去爬山，并且爬到了山顶。爸爸对呱呱说，哎呀，你快看呐，哈，我们脚下的一片平原，你看看啊，这景色多好啊。呱呱这个时候对爸爸说， 既然下面的景色好，我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？爸爸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